爱你，泪泪泪是两颗心，在哦哦哦森林，都是都是我想你，哦哦泪是我爱你，泪泪泪是要可惜。我像是在张流星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在哦哦哦森林，都是都是我想你，我哦泪是我爱你，泪泪泪是要可惜，哦在哦哦哦森林，都是都是我想你，我哦泪是我爱你，泪泪泪是要可惜。

深深，我在彼岸，冬日的凄凉。我曾依赖在你怀里，消散的光芒，隐隐默默不语，破碎了梦想。你曾套上我的结局，许下的诺言，时间默默不语，等不来兑现。我却常常想起你，生离死别全记起，亏欠太多如何还得起，却无法忘记你，泪和悔恨全涌起，来世还要有力保护你。我却常常想起你，生离死别全记起，亏欠太多如何还得起。 2018北京艺术博览会作为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书香艺韵板块的重点活动，于8月30号至9月2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第21届盛会。本次艺博会吸引了中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朝鲜、澳大利亚、捷克、西班牙、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家画廊及艺术机构参展，总面积15000平方米，国画、油画、雕塑、装置、影像、工艺等6000件中外艺术品参与现场交易，为金秋北京带来多元艺术盛宴。 爱上了你，爱上了你的一切，回不去的是那个没有我的世界，心中的一个结，紧紧的锁住我，微弱似风中不安感受，该如何面对你温柔眼神，当心中有了疑问，而我是不是你的唯一，是不是真的在乎我？请相信我，请相信我的心，就这样地坠入幸福地。 Thank you.